你好，我是雨木。萨利机长，哈德逊奇迹啊，萨利机长，这个是片名。2016，还算，我不知道，我录音的时候还算蛮新的片吧，在那个 MOD 随选电影上面看到的。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？感触很深的电影。来说一下，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剧情片呢。真人真事啊，描述2009年1月15号，全美航空一架 A320 客机空中巴士的规格啊，全美航空的 A320 客机遇险了。紧急迫降纽约的那个哈德逊，纽约那条河，哈德逊河。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、正副驾驶啊，总共155人，全数生还，成功化解空难危机。功劳首推机长萨里机长，民众视他是英雄啊，救了155个人，包括自己。然而他面对的不止掌声，更有媒体热议啊，媒体热烈讨论嘛，追着他、飞航安全委员会来深入调查他的危机处理程序是否恰当，使他固然成功化解危机，就说白就是都没出人命啊，再不厉害吗？不行啊，还是要检讨一下危机处理的程序是不是恰当？明耳人一听知道这跟保险有关系的嘛。机长虽然做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，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啊。而为了捍卫他自己40年的专业飞行经验哦，他必须勇敢的面对一切。他的全名就是Chesley Sullenberger， 这是他的全名，因为姓氏比较长嘛，所以大家都称他萨利。萨利机长。电影是改编机长本人是 Sullenberger 他的著作，算是一个半回忆录的一个著作，叫做《最高职责》啊。除了这本著作呢，那以里面的内容呢改编成这部片。电影呢由 Tom Hanks 领衔主演，克莱耶索当导演，这老前辈是非常厉害啊，非常厉害啊。他本来是演员，铁汉，92年转型了，也二十几年了。我很想写一篇他的事情，我看了好多他的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没有那么，可是我看了好多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。改天再说他。这是他拍的电影， Tom Hanks 主演。电影的交错的描述事发当时还有事后的调查，交错的啊，琢磨机长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啊，侧写人情世故。换句话说，机长的确是英雄，可是电影啊不是为了凸显他有多么专业、多么厉害、多么英雄，英勇的行为做完了，接下来所面对的才是真正的生活挑战。媒体热烈讨论啊，不同的角度调查立场啊，人在环境里受到的考验啊，这些由这些角度来说这件真实的事件，让这部电影特别有意义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一直在拍空中危机就对了，发生的危机也有说一下，但是后面比较重要。之后呢？之后，特别介绍啊，我是先写好文章，然后才录音。所以我这一刻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一段呢？特别介绍，奥斯卡电影奖项的名称，多年前曾经修正了，例如奖项啊，最佳男主角。或者是我们在包装杂志上常听到的影帝，探究他原名呢，修正过后的 Best Actor in Leading Role， 而不是早期所用的 Best Actor。 Best Actor 就是最佳男演员，他修正为最佳演员。什么样的演员？主角的位置上是最佳演员。同样的，最佳男配角也就是 Best Actor in Supporting Role。 Supporting 这个字很重要，这不是上英文课，这是哦，我原来是为了要写这个，我一边说一边明白。Supporting 这个字哦，传达了配角的存在意义，也就是所谓的绿叶衬红花嘛。而这部片里面的 Aaron Eckhart 就是担任副机长的这个，他是配角。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，你就觉得我现在是兜了一大圈，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副机长这个角色在故事里面的精神压力是没有机长那么大啦，可是呢，从天上到地上，空中危机到后续调查，副机长全程参与啊。他也在飞机上，他也接受调查。在戏里面，每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或许他的责任上是包袱会比机长来得轻啊，也可能是他的人物个性的关系啦。副机长他说话就是一开口就是专业，很犀利，而且风趣。对比机长是一个冷静内敛的性格来说，两个人这个搭配是非常非常非常词穷了，非常棒。副机长真的是成功的去衬托机长这个角色，机长的重要。而有 Aaron Eckhart 这位老经验的演员，光明骑士哈，我们说他演过光明骑士，他这出色的表现，我觉得是这部片的另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。那有什么样的感触呢？第一个感触，已经化险为夷啊，还需要找什么麻烦呢？都已经没事，还要找什么麻烦啊？上面有提到嘛，人在环境里受到的考验呢、啊。我举一个也是电影的例子啊，但是比较轻松的例子啊。当学生的时候看的一个商业的搞笑的谍报片叫 Austin Power， 翻译叫《王牌大间谍》哦，好像还有综艺节目也叫这个名字嘛。Austin Power 它是有一个突破框架的情节哦，那时候印象很深啊、哦，情报员啊。他勇闯坏人的基地啊，手持标准配备 Water PPK， 那是影射007嘛，他只是一个搞笑版的啊。深入龙潭虎穴啊，他也想了一些样板的细节，就是弹无虚发，砰砰砰，那一个一个倒，坏人就倒下来啊。接着男主角要去收集情报资料啊，或者是救人啊，都不重要，总还是什么搞破坏什么都 OK， 反正他就是有事情要去做啊。一枪一个小喽啰，刚刚讲的样板的戏码嘛，但他突破框架在哪里？有一个小喽啰就是被男主角打趴了、哦、紧接着是一个寻常人家的客厅响起电话，那个寻常的妇人呢接了这个电话，就是提心吊胆的在那边听，说是来自恶魔基地的坏消息啊，老公今天晚上恐怕不能回家吃晚饭了，再也不能回家吃晚饭了。这太太就凝望着地上玩积木的小孩啊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失去爸爸的一个事实、嗯、让我们知道向来该死的一路上的那种龙套的小喽啰，不完全只是用来当作主角横扫千军的千军、哎、他们也有妻子，他们也有小孩，他们也有家庭、啊、我记得那一幕啊，在电影院里面呢、啊，没有任何人感到悲伤，而是笑翻天了。这段戏就是那种主角勇闯龙潭虎穴，但是过程中有个小插曲，就是幽默的旁枝啊。我说的会不会太含糊啊？小罗罗其实他也有后来哈、啊。既然有这个幽默的说法，自然也有严肃的版本嘛。回到萨利机长了。低空飞行的客机、民航机行经人口稠密的市区，遇到 bird strike， 有一群鸟干扰它的飞行，双引擎的失去动力，一旦坠毁， 底下人口稠密的市区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怎么化解这样的空中危机啊？某种程度已经足够成为英雄式的动作片题材了，是啊，之前也不陌生嘛。但是萨利机长这部电影是把刚刚所描述的东西当作一个前因而已，更想讲的是后续，更想讲的是后果。依照这个脉络，飞机不就迫降成功了吗？机长是英雄啊，那还有什么后续的？就是庆祝英雄了不起吗？不是的，水上成功迫降的确够专业，如此曝险哦，冒险的一个行为啊，难道没有更恰当的处理方式吗？诶，是不是要找麻烦呢？但是这是一个思考点。这一类戏剧化说故事的方法是吸引人的，尤其是说得好的话是很有意思的。从后续开始，从后果开始的小东西就是很有意思的，它可以给人一种挑毛病的情境，就像刚刚聊到的嘛，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成功化解危机了，还要找什么麻烦呢？换个角度，它也可以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质疑，产生畸变，或者变成罗生门，也可能越变越明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些后续的可能性更加贴近真实生活。因为我们还是在看电影嘛，那电影会让你有贴近真实生活的感觉，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剧情片会带给人的影响还有感触。像我现在在做的事，无论我们怎么做事哦，再怎么老练啊，都会有人反对的啦。那我们做事上再怎么的敷衍呢，也是会有人认同。生活如此，当然好不无奈，这是那呀那总会这样，但是就是这样。看戏的话，看到这样的戏就很有意思了。飞安调查由电脑资料库的角度去模拟，如果发生一模一样的空中危机啊，电脑会怎么来处理这种危机啊？精密的计算的，什么多高的时候该怎么转，然后又多高的时候该怎么角度什么的，电脑模拟得出这个水上迫降，也就是萨利机长用的方式，并不是最佳选择。到那个时候就有迷之音了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了，在跟我讲的，那种生死关头你还在那边跟我讲模拟，好歹我也迫降成功嘛，不然你来飞啊，有入戏的那种情绪啊。平心而论啊，走程序的调查搬出这种超脱现实的说法也不过刚好而已啊，他有他调查的工作要做嘛，怎么样让他们相信呢？论估算论模拟啊，电脑是有盲点的，到底是什么盲点呢？就是触碰到整个事情的核心啊。也是我第二个感触，是分寸得宜，它可以成就非凡。空中危机的这个来龙去脉都在电影里面的演得清清楚楚啊。机长成功迫降了，脱离险境，迫降在河上面。上岸之后啊，纽约市啊，水警、消防、医护等等各个单位都聚集在码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机长自然是各单位征询的目标人物嘛，忙得团团转啊，就是回答。但是呢，机长还是尽他所能，在第一时间先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报平安。虽然场面很动荡啊，混乱啊，机长只能在电话里面三言两语的讲重点，总之没事就对了。你等一下看到新闻会是说什么，你不要怕的，我没事啊，什么。就是这样三言两语而已，也没办法说得太清楚，可是可以起了一种莫大的安定作用啊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他太太不是经由这个电话知道人没事，而是看电视新闻，而电视新闻也不一定会说人没事，就是知道新闻就是会报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。好，我那个提心吊胆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就是有本事的人呢，除了自己在危机当中尝试的沉着，他也会尽可能的让周围冷静，而不是他自己沉着就好。另一个细节就是措辞啊， 然后刚刚说分寸得宜，它可以成就非凡嘛，就是有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。像刚刚说的那例子，我先不要进入下一个好了。他可以不打电话给他太太，那说那时候手机不通啊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再回老家说："哎，你跟我吵那干什么？你知道我那时候没办法回电话啊，怎么样？"那也是一种处理方式，那也不是不合理，但是不是那么细心嘛，这些些微的差别哦。细心在平常其实坦白说也不值钱啊，就是出事的时候是真的就很重要。那人又不会一直每分每秒都在出事，所以细心就会让人好像是一种美德哈，有是最好，没有也不会死，这是说比较直一点的啊，相信就相信喽。另一个细节措辞啊，飞安调查人员不在现场啊。委员会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在飞机上嘛，他们是后来的调查哦。走的又是行政程序，事由说明呢？事由说明就是指我们为什么要调查你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告诉你我们要查什么东西，也是照本宣科。某些细节听在当事人的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。比方说他在照本宣科的时候就说 "Airplane crashed"，飞机坠毁。飞机的确是坠了，而且也毁了，但是准确的说，飞机是水上迫降。坠毁与迫降该用哪一个词，等同表态有没有把正副机长危机处理当一回事，这是真的。这是咬文嚼字吗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忠实的读者就有来过我网站看过，可能已经知道要举什么例子哈。电影的例子，有电影是在讲二次世界大战的，叫《猿人行动》啊，在这个捷克。有一些忠义之士，他们想要去暗杀纳粹第三巨头。忠义之士里面首推男主角，他是一个有理念的人啊，视死如归啊。可是暗杀行动不能只靠他一个人啊，所以他一个人视死如归也没有用啊，要一群人。既然能够凝聚一群人呢，自然大方向是相同的。纳粹讨厌鬼，要瓦解他们啊，是大方向是相同的。但是呢？意志稍嫌薄弱的同伴呢，就有那么一位非常焦虑啊，当时情况很不利啊，他们好像要被纳粹发现啊，这个行迹败露这种东西的，怎么杀人家这个第三巨头？男主角解释哦，不是谋杀，是暗杀，谋杀意味着目标人物并不该死，而暗杀才是我们真的要做的。也许我本身是文字工作者，所以比较注意措辞啊。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谋杀那个，我们要去暗杀那个谁，好像听起来一下就带过去了嘛。可是措辞扩大来说，它就是一种注意细节。注意细节如果过火了，人家会说这是龟龟毛毛的吹毛求疵。但是如果恰到好处、分寸得宜的话，它就可以成就非凡的。回到《萨利机长》这个电影，他的正副机长身上啊。如果他们注意太多细节了，每一步是不是都符合危机处理的程序？那走完程序，恐怕飞机也没有了。可是如果太忽略细节的话，那好像整个处理是在赌命呢。那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啊？或许没有人能够真的具体的描述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，可是它有一个方向，也是我第三个感触啊。除了幸运被有经验的前辈带领，我们也不能忘记自我充实。我的朋友阿炳啊，我常常会提到他。阿炳也有看《萨利机长》这部电影，他觉得机长判断水上迫降是当时最适合的方法，危机处理来说的最适合了，带有放手一搏的作风。看起来的确是这样，可是仔细观察，飞机出问题之后，机长可以应变的时间非常短呢。他没有直接呈现放手一搏的姿态，那就刚说赌命了嘛，他该检查的还是有检查，只是塔台建议的方法他也有去做，他也有花时间去思考 这么做可不可行，这些都有，只就是说丰富的飞行经验缩短了他这些检查时间，让他很快就可以把检查这行不通行不通行不通行不通，然后判断得出水上迫降时虽然风险很大，但是看好莱坞电影常会说 It's the only way out， 就会这样讲啊，相对适当的做法也是唯一的做法。在那个时候既然有这样 的判断，他就不再思考其他做法，没有三心二意了，专心处理他的决定。像这几乎电光火石般的判断时间啊，就在他的右手边，那个副机长怎么跟得上呢？你知道一个人的那个反应时序是非常快的，这旁边另外一个人要怎么办？那时候想到就工作的时候，我有遇过几位先进前辈啊，就是越讲究经验的东西哦，越难在一时半刻在很短时间那边巨细靡遗哦。做后辈的人就是心中的纳闷横生啊，这是为什么？那又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也变成我们晚辈的经验了。相信前辈有经验，那就照着前辈说的做。我的心路历程有点像电影里面的副机长。我没开过飞机啦，但是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啦。副机长那一瞬间听到水上迫降也会有点愣住啦，确定吗？但是他知道那不是质疑的时刻，那我们来开会来讨论一下嘛，飞机都在掉了。副机长就选择相信正驾驶的经验判断。海明威写过一句话嘛，要怎么相信一个人呢？我们要怎么相信一个人？就是先相信他。至于前辈是不是经验空谈，这么一张嘴的瞎扯或怎么样，会不会是我们看走眼了，看错人了？哎呀，前辈人家冒牌的，你这人家美通啊，怎么样？会不会是看走眼？我会说，当我们自己也对这个业务、对这个事情、工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时候，就算是遇到不同的判断，不是那么容易错把泛泛当前辈啊，看得出来前辈讲的东西，虽然在那时候不是完全明白，可以感觉出来前辈应该是有他的理由，而且那理由应该是对的方向。除了幸运啊，被有经验的前辈带领，我们也不要忘记充实自我啊。副机长他也是很专业的一个机组人员啊。造就哈德逊奇迹的，像这种可以水上成功迫降155人全数生还，这种奇迹又是不敢说啦。但我相信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做事情会越来越得心应手吧，我想。好，某种程度上还是算娱乐感比较强的电影，居然可以说这么多东西哈，真的是。这就是雨幕闪光故事啊。我的网站是雨幕闪光故事，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得到啊。这篇萨利机长萨利2016电影观后感也有刊登在网站上，你已经在这个网页阅读或是收听，雨幕非常谢谢你，谢谢你来，也希望你有空能够常回来逛逛，谢谢。